和热露露。 北京时间20:00， 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。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，制作早林、乔峰。 森林里的雨越下越大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此时的风已经停了，空气中只有雨滴落下来的声音。突然间，一道闪电划破森林的夜空，瞬间照亮了周围的一切。影姬始终盯着黑影，这时候借助闪电的光亮，他看清了这个人。不光是影姬，小伙伴们都看清楚。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蒙着面，身高像一个人族的正常高度，但那双手和那双脚，还有背后那奇怪的武器，怎么和那个死在山石边的黑衣人一模一样？但这却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一个极度危险的敌人。 怎么那个人又活了？真追咱们来了？ 玄平一边说着，一边真的躲在了龙啸的身后。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 此时没有人能顾得上理会玄平的自言自语，大家的脑子都在飞快地转着。忽然间，龙啸低声闷哼了一声， 我来跟他打，你们快跑。 说着就要推开站在身前的塞纳向前冲，但在同时，龙啸感到他的手被一个人抓住了，确切地说是他的左手小拇指被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，而抓他的人是小昭。 你 龙啸实在是不明白，睁大了那对牛眼看着小昭。 别急，等机会，要相信影姬和雨。 小昭的声音很小，小到只有龙啸和身前的塞纳、身后的玄平能够听到。龙啸安静了下来。原来自打黑衣人出现，就由影姬和雨在前面应对。小昭和塞纳最怕生性鲁莽的龙啸在关键时候坏事，所以两个人早早相互会意。塞纳默默地挡在了龙啸的身前，而小昭就站在龙啸的身旁。看着眼前的这个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块头，小昭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在关键时候控制得了他。忽然小昭发现龙啸两个手的小手指都在不停地动，一弯一曲的。其实这是龙啸的习惯，他只要一紧张，小手指一定会不停地动。小昭看到这儿就打定了主意， 绕到龙啸的左手边，时刻注意着他的动作。当他发现龙啸想往前冲，要单独和黑衣人交手的时候，小赵一把抓住了龙啸的小手指。这个时候大家都明白，此时自己与对手的实力明显不对等，跑又跑不了，打又打不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只剩下一个，那就是拖延时间。英姬回头看了一眼伙伴们，他知道几个人都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们知道这条路并不是一条偏僻的路，应该不会一个过路的人也没有，即便是像这样下着大雨的天气，况且这雨才刚刚下，时间不是很长，这时候倒是应该有一些回村的人会出现在这条路上的，所以只有等，看看能等来什么。此时那黑衣人有点不耐烦了，看似就要动手，英吉大声对黑衣人说道， 没想到你还真是个胆小鬼。 小家伙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黑衣人轻轻一跃，从大石头上跳了下来，竟然轻巧的像一团棉花一样。此时这一团棉花正慢慢的向他们几个人走来，气氛更加紧张了，所有人的手心里都攥出了汗，头上的汗水和雨水早就混合在一起了，大家都没有说话，慢慢的向周围散开，就像一把打开的扇子，而扇子的轴心就是那个黑衣人。 遇到高手跑得挺快，连同伴的尸首都不管。 英吉不紧不慢地说着，默默地注视着黑衣人的一举一动。黑衣人突然停住了脚步，有点吃惊地看着英吉，你这小家伙知道的还挺多嘛。 连人家一招都接不住，不过能保住命也算不错了。 越来越有意思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如果看不到又怎么会知道？ 你在现场，我怎么没注意到？不可能。 人家出招的时候你注意到了吗？ 小家伙真是小看你了呀。 我有个问题能问你吗？ 都快死了，问题还挺多。 反正也是死，能不能让我们也死得明白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不至于胆小到连这个也不告诉我们吧？ 小鬼头，你不用激我，看在你们马上要死的份上，我可以告诉你们。黑衣人说着话停了一下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那一双巨手尤其突出，几乎是挡住了黑衣人的上半个身子。你们如果怨的话，就怨你们自己吧，谁让这原力种子选择了你们呢？我们暗黑森林将会继续统治这里的，所以你们的一切的反抗都将是无用的，我们的势力强大到你们根本就无法想象，但即便这样，我们也不会放任任何新的能力者出现。我们收到消息，原力种子又出现了，因此我们就派来杀手，在你们还没有驾驭原力之前干掉你们。计划是不是很完美呀？啊？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几个人虽然在听着黑衣人的讲话，但大家现在只想着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经过这儿？谁能来救他们呢？ 计划确实完美，但你怎么保证就没有人来救我们呢？ 我想你们还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啊，你们现在已经走进了我的气场里，你们没有发现这条路不是你们原来走的路吗？ 幸亏你们发现的还算及时，否则再往前走就彻底出不来了。那样的话，我就能省掉好多的事儿呢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就当活动活动，送你们一起上路吧。 这里离村子很近，你就不怕有人来救我们？ 刚说过了，你们在我制造的气场里，外人是根本看不到的。况且我们已经提前来了几天了，还真没发现你们村子里有什么特殊的厉害人物。所以呀，你们就尽管在我面前展现你们的绝望吧。 连一招都挡不住的人，怕是你最害怕的吧？就像我们看你一样，只看到影子，而你看到他的也只是影子吧。 小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 我是什么人你都不知道吗？ 英吉说着，此时心里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这么久仍然看不到任何过路的人。难道他们就要这样死去吗？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如果没有其他办法，就只有一拼了，尽管他们毫无胜算。英吉想到这儿，看了看大家，继续说道， 那个人一招就能将你打败，你这小小的障眼法估计在他眼里也没用。不过我倒想知道你是怎么逃掉的，难道你的伤现在好了？ 又是一阵沉默，空气仿佛不再流动了，雨滴仿佛也不再落下了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紧握着拳头，随时等着黑衣人的爆发。难道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黑衣人显然已经不愿意再浪费时间了，肩膀微微一动，手一扬，出招了。几个人在黑衣人面前，就像那个黑衣人在高手面前，也许只用一招就够了。难道就这么完了吗？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，是打雷吗？不是，但是迎吉却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森林里的天空仍然是阴沉沉的，黑黑的云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此时的风已经停了，可雨还在下着，虽然并不大，但却令人烦躁。迎吉他们依旧在那儿，只是迎吉倒下了，身上还压着雨。黑衣人也同样站在原地，只是在迎吉和雨的身前又多了一个身影，一个高大的身影，像是一堵墙。迎吉和雨相互看了一眼，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，都吃惊地抬头看着挡在眼前的这堵墙。原来就在黑衣人出手前，肩膀微微一动的一瞬间，雨扑倒了迎吉，准备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黑衣人的第一击。雨在迎吉身旁一直默默地注视着黑衣人，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早已下了决心，他已经看出来了，目前他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抵挡敌人的任何进攻，而敌人第一级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在正中间位置的迎击。既然大家都无力反击，都是一死，那就让自己第一个迎上去吧，也许后面的伙伴会因为时间的拖延而获得其他的机会。再见了朋友们，下辈子我们接着做朋友。雨想到了这儿，精神高度集中，满脑子什么都不想，只想为迎击挡下了致命的第一击。因为他知道，对于这样的高手，以他们目前的力量和速度，根本无法及时做出反应，就像那个死去的黑衣人一样。所以要想接住第一招，就必须和敌人同时出招，早了晚了都不行，都将失去机会。 就这样，当雨看到黑衣人的肩膀微微一动的时候，就已经扑向了营脊，用自己的身体去当盾牌了。可他没想到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瞬间就这样站在了他俩眼前。这个背影好熟悉啊，好温暖。小的时候，他们每个人几乎都在这个熟悉的身影里撒过娇。最让他们震惊的是，在泰诺山谷露营的夜晚，也是这个既熟悉又温暖的身影，在他们最危险的时候站在了他们的面前。没错，是艾芬老师。大家都惊呼了一声。营吉和雨马上站了起来，看到艾芬，他们的心都是暖暖的。更何况在泰诺山谷，他们是亲眼看到艾芬老师出手救了他们的，那速度，那身手，他们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许多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，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这老话讲啊，正月不剃头，剃头呢就怎么怎么着。嘿，可有那不信邪的，您比如我吧，我就是啊，这大年初七啊，一上班就想理个发。哎呀，这头发一长啊，浑身就那么不得劲儿。可无奈啊，老给我理发的那位大姐，人家过年呢还没回来呢，我就这么等吧。等啊，是一天天的等啊，是等过了正月十五，又等过了月底，这终于啊，等来了理发大姐回来了。哎，那位说呀、啊，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？这大姐没回来，那不是还有大姐夫呢吗？您找大姐夫理去呀、啊。不瞒您说，这理发这事儿啊，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体验啊？就是但凡您让一个人给理熟了吧，也不用废话，也不用回应他给您办卡，您就把眼一闭，等理好了啊，一睁眼，嘿，您看要样是样。我啊有这么一老街坊，几年前呢家里赶上拆迁就搬家了，住的呀就挺远了。可这位呢每个月都开车十几公里还回来找这原来这理发师傅给剪头。像我们这种懒人啊，也不求什么造型时尚，就图个省事儿省心嘛，不是。今天是什么故事呢？我们就听听这二月二的传说。 大家好，我叫苗朵儿，今年九岁了，来自北京东周区芙蓉小学。我喜欢唱歌、跳舞、画画，和爸爸妈妈一起旅行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二月二的传说。说起二月二，北京有一首这样的童谣：二月二，龙抬头，大仓满，小仓流，大家都来啃猪头。二月二，龙抬头，是每年农历二月初二，称为春龙节、春耕节，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，俗称青龙节。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。在我国北方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神话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东海龙王生了三个龙子，就缺一个龙女。龙王想，要是再有个公主，儿女双全，那该有多好啊。王母知道这件事后，就给龙母吃了一颗仙丹。第二年二月二，龙母果然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儿。小公主一天天长大了，对龙宫的生活厌倦了，渴望到人间去寻找真正的幸福。龙母知道女儿的心思，她劝公主说，孩子，龙宫里无忧无虑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要到人间去呢？龙女说，在这里大家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我一定要到人间去寻找真正有乐趣的生活。 龙母见女儿决心已定，悄悄地把她送出龙宫，还给她带了一个锦囊。龙女依依不舍地告别母亲，飞过99条河，越过99座山，来到了一座大山下。公主四下里望了望，只见土地都干裂着嘴巴，庄稼都低垂着脑袋，太阳正火辣辣地烤着大地。不远处，一个青年在田里吃力地劳动。公主走过去问道：这么旱的天，你种地会有收获吗？农夫苦笑着说：有什么办法呢？家里的老母亲还靠我养活呢。龙女很同情他，从锦囊中取出几粒红豆，向地里一撒，一会儿田里就升起厚厚的浓雾，干枯的禾苗泛出了绿色。农夫一看，赶忙向他行了个礼，说：仙女，这儿方圆几百里都遭了大旱，还请仙女救一救群困的百姓。龙女非常感动，她想，这是个善良的人，一心想着别人，真是我喜欢的人。于是她从锦囊里抓了一把红豆抛上天，顿时电闪雷鸣，一场大雨瓢泼而下，雨过天晴，山青了，庄稼绿了，人们脸上露出了舒心的微笑。小伙子感激地向姑娘道谢，公主含羞说：不用谢我，只求我俩百年好合。小伙子听了，甜滋滋地把姑娘领回家，而龙母天天想念女儿，每年阴历2月初2就浮出海面，抬起头来向女儿离开的方向痛哭一场。她的哭声变成了雷声，她的眼泪化作了春雨。于是每年2月2人们吃猪头肉，祭龙头，希望有好运气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。 2月2龙抬头，哈，一般啊，人们为了讨个好彩头啊，都在这一天理理发，搞搞个人卫生什么的。当然了，现在啊，咱们生活条件都好了，也不全指着这一天搞卫生。这农业上呢，在这天要祈雨，祈求这个风调雨顺啊，有个好收成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促进农林牧渔业和种业重新发展，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稳定和优化粮食生产。农业是我们的根基，国之根本，我们在这儿呢，也为祖国祈福，祝愿祖国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好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，咱们呀，下周见。 好了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。在声音工坊，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，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，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，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，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。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，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，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，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。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，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。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，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。每周六日晚8点，北京故事广播FM95.4 兆赫，声音工坊。 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走进